又进行了一个评析，说冬虫夏草性味甘平，所以好多朋友啊，第一你不用担心上火，它的味甘平是吧，它不会让人上火的，它是平性的。我老早也讲过，唯独可以一年四季食用的养生食疗之品，一个是冬虫夏草，一个就是海参，那就是海参。那么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二经，有补肾助阳，就是补人的肾的阳气，止血化痰之功，适用于肾气亏虚之症，以及呢肺气亏虚肺肾两虚的久咳、哮喘、劳咳咳血。劳咳什么意思？肺结核的咳嗽加上咳血，支气管扩张类病症。这是我们的中医对冬虫夏草的药用之功的研究。那么现代医学研究呢，说冬虫夏草性温暖，是吧，甘平的同时有温补的作用，补精益髓，可以预防脑萎缩，填补人的肾精，强化人的脑髓，精足了人的骨头就壮，髓足了人就不得脑萎缩。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半条命的调理啊，半条命的调理。我要先给大家讲一讲心脑血管病，也就是说急性中风后遗症，它的一个半条命的调理过程。中风的恢复它一定是要遵循着一个科学的规律，是吧？那有人就问了，中风的恢复还有什么科学规不规律啊？啊，治得好就恢复得快，治得不好就恢复得慢，甚至有的治得不好就一辈子恢复不了。啊，这种呢，听天由命的这个想法啊是不正确的。所以呢，对于中风，是吧？什么叫中风？血管意外，皆为中风。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中风就想象到啊只发生在脑袋上啊，脑出血了叫中风，脑血栓了叫中风，是吧？其他什么心梗啊、眼底出血呀、脑萎缩呀，是不是啊，下肢动脉炎狭窄呀，这些都不当中，这不对的啊，不对的。中风的概念呢，它指的是一切啊血管的意外啊，血管的意外。那么血管为什么会发生意外呢？哎，它一定是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发展过程。什么叫量变呢？啊，说高血压得上了就中风了，有这样的人吗？从科学的角度上讲没有，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经常听咱们的听众朋友提起，是吧？老伴儿原来可好了，是吧？一下子血压180-190，得了个脑出血，是吧？他就认为是高血压让他脑出血的，是吧？对与不对呢？啊，不正确，是不是？除非是什么呢？外伤，啊，除非是外伤， 说儿啊，出现意外了，脑袋磕墙了，或者交通事故了，或者被石头砸了，这你不可预见性的。但凡是身体自身因素，是吧，血压高引发的血管破裂，血栓堵塞形成的梗塞呀，血栓呢，大家一定要在生活当中，是吧，或者在你心里，你得有个谱。就中风的形成一定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所以中风到医院那就是抢救，医院呢是治病救人，抢救救命，养生调理，调什么，调慢性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急则救命的道理。那么脑中风也好，心肌梗塞也罢，眼底出血这类疾病，到医院住个七天半个月，大部分的病人就回家了，是不是，人医院不留你了啊，你再住院，哎，治的也是这个水平。那有些朋友就认为，哦，得了脑中风，花个三五万块钱住院呢十几二十天啊，我治好了，是不是，你治好了没有啊，非也。你这个只能叫救命了。或者说呢，也只能叫控制病情了。这时候我们又要强调前面那句话。中风它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什么叫量变到质变呢，攒呐攒呐。是吧，高血压病。十年得冠心病，二十年得心梗脑中风，或者是眼底出血。也就是说，高血压病人你天天吃药降压，你这病攒得攒够二十年，你才能攒出来一个脑中风，才能攒出来一个心肌梗塞，才能攒出来一个眼底出血。而且这仨得哪个还是指不定的事儿，啊，中风有很大的随机性，它不像你开枪打鸟指哪打哪，它不是，是不是，它是你啊撇石头砸鱼，往河里边撇石头砸鱼，是不是，指不定就把哪个游泳的脑袋瓜给砸开瓢了，它没嘴儿。为什么，因为人是活的，因为人的全身的血脉是相通的，因为血栓如果它不动弹，它就不叫血栓了，它一定是由原来的一个稳定的变为不稳定的，梗堵在哪儿了，破坏了原有的循环的畅通性，它才叫中风。说白了，你买台汽车停你家车库里头，它绝对不堵车，你停在大马路中间，那就会有警察给你拖走，为什么，阻碍交通了。或者一些极没有功德没有道德的人，你把你家车停别人家车库门口了，那你就等着人家砸你玻璃吧，或者给你轮胎放气儿。为什么呢，你家的车你不停你家车库里头，你停别人车库门口，你方便自己，你伤害了别人，你说人家能不收拾你吗。所以啊，人体内得中风这个血栓就跟这个违章停车是一个道理，是不是啊，你说这血栓如果在血管里边一直跑它不停，那不叫血栓，那个不叫血栓，它一旦堵到哪块了，不该停车地方嘣停住了，血过不去了，局部压力增高出血，长时间供血过不去，血栓，缺血坏死，你看这才叫中风形成。那换句话，咱们还打这个违章停车这个比方啊，你说人开车的好习惯是一天形成的吗？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到那个有人说啊，对违章停车那个人当道那人都说什么呢，说你哪个师傅教的，是不是啊，哎，所以师傅怎么教的，那徒弟就怎么学的。 所以脑中风形成是整个血液循环系统的违章停车，造成事故啊，造成事故，哎，有时候是危及生命的。所以说好的习惯呢太重要了。所以脑血栓大家一定记住，就是违章停车，中风就是你的体内的交通秩序破坏了。所以中风是慢性病。我没说完啊，我刚一说完好多人就那不对，中风都就抢救，你听话要听全，别听半截话。这个断章取义的人是特别讨厌的啊。中风是慢性病急性发作。所以中风的治疗分两步，急性发作到医院救命，慢性病病根的康复调理需要在家里经过半年一年甚至三到五年的漫长过程才能完成康复。所以中风多长时间治好的呀？想快呀，到医院15天就能治好，回到家仨月就得犯病。为什么呢？急则治其标，他没治根儿。所以把中风当急性病治的只能保命越来越重，把中风当成慢性病耐心调理的才能标本兼治，长治久安。所以中风为什么叫半条命？不是这个病多重，哎，就看得病人的态度啊，你对这个病认识的态度。如果你认为15天就能治好，那你甭找我，是吧？你等几次犯病医院救不了了你再来找我。哦，如果你正确认识明白了，哦，中风是个慢性病需要长期调理，好，欢迎您加入运用四季养生五行疗法，是吧？中风康复八大疗法六大原因调治，我们给你详细排查解除病痛，逐渐康复。那有人又会问了，那徐老师你能给我们治到什么样啊？因为中风是慢性病，它的形成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你突然间中风失语偏瘫半身不遂，表面上像是突然，其实中风来之前没给你敲门吗？没给你按门铃吗？是不是？短暂性脑供血不足，一过性黑蒙现象，口唇麻木，肢体偏侧寒凉无力，一过性的头晕，血压持久居高不下，血糖剧烈波动，人坐着站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一晃脑袋瓜子就晕，大脚趾大手指麻木，说话忘了词儿，喝水老是呛，吃饭舌头都不灵，你这些情况是吧，难道在你发作中风前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之前没有过零星出现吗？那么我们的老中医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就知道风重于经络，是吧？口咽窝邪，风重于脏腑啊，偏瘫不遂啊，古书早有记载啊。那你咋还不说？你咋不早说？你说一千年那时候没你，说太早了。所以啊，既来之则安之，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别人，哦，这个事儿不怨我呀，这样的年轻人逃避社会责任，没法长大，没法成长。这病不怨我呀，这病啊我也不知道咋得的，逃避责任的老年人就会不断的得各种各样的病，而且永远治不好。你是成年人啊，成年人年轻人要对家庭对社会对婚姻要担当，老年人你要对你的生命健康也要有所担当。什么叫担当？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咋得的病，你赖天赖地你赖赵王爷没有用， 啊，你赖谁？赖自己。光赖自己还没有用，我得能改呀，是不是？所以得病不改错，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加重。治病不改错，医生大夫全都白忙活。治病改的是什么错啊？化验单不正常的就是错。谁给你改？不是大夫给你改，是你用身体的环境来改变。所以症状的改善叫康复，数字的正常叫临床康复，健康标准。医要看数字，更要看感觉呀，是不是？所以高血压，哎呀，徐老师，我180不吃药，我是180不吃药得中风，活该啊！哎呀，徐老师，我停药了，你凭啥停药啊？我血压正常，感觉正常的。我说那对了，就该停啊，是吧？那还有的，徐老师，我高血压现在都吃到60-90，我得脑血栓了，我说活该呀，对不对？高血压应该吃降压药，你降到低了你还不停药，你不傻吗？医学其实很简单，人人都应该懂，人人都应该会，因为人人都想活着。你想活着，想活着健康，活得长久，你还不研究这活着健康活着长久的方案、知识、文化，你说你想健康，你凭什么呢？是不是？所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健康长寿本来就是养生界的一场和病魔、和坏的生活行为习惯、和不良情绪、和不断进行的衰老进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虽然没有硝烟，却有血和生命的代价，但是需要的是科学、文化、身体力行不断的坚持。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总结啊，中风是什么？是慢性病急性发作。医院治中风顶多治好一半，因为它治的是急性发作，救的是命。运用养生疗法科学调理治中风，好的是全面。啊，为什么说好的是全面呢？因为你科学调理，感觉正常叫症状恢复，数字正常叫临床康复。有了这些全面康复，你就不用麻烦大夫急性发作的时候请他再救命了。有人说，徐老师你讲晚了，我都得上了。中风不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没得上的人不容易得，所以得中风也是越得不是胆儿越大，中风是越得胆儿越小，越得病越重，越得发作就越勤。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于中风，咱们希望一次都别得，得了一次咱们争取千万不要再复发，因为二次中风和三次中风就是生命之忧了。所以防中风，一是防发作，没防住得怎么办？哦，二要防复发，是不是？那么防发作和防复发的根本条件就是什么？哎，防病因。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中风形成六大病因之首，说了高血压病与脑中风发作之间的关联。哎，今儿呢我给大家简单复习啊，之后咱们温故而知新。什么叫温故而知新？ 啊，温故而知新，不是把老知识像毛驴辣磨一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就会这点东西，那不是啊，那是毛驴辣磨，那不是温故知新。温故是巩固基础，知新是继往开来，所以只有把老的知识掌握了，在老的知识上不断的发芽扎根开花结果，这才能使整个知识的构架体系更加的完美和畅通。高血压病的病人是中风的啊主要的发病人群。10个中风的有9个高血压的。是不是？哎。所以在百姓当中就有这样的错误的认为，说只要是中风都是高血压。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呢？还有 10% 啊说那10个人能有多少？错了啊，可不是10个人。中国高血压病患者是吧已经突破了2亿多吧，10%是多少？1/10是多少？是吧，少说也得有几千万的病人，是吧？所以几千万你给忽略了，那是天大的误诊呐。所以科学啊没有100%，但是医学科学哎，都还要讲一个实事求是的严谨的作风。高血压病人什么时候得中风？降压药降不下来的血压，也叫高血压病失控状态，再加上个20年或者10几年的高血压病的历史，这加到一起，那中风就来敲了门了。所以高血压病得上，就算你天天吃西药降压，10年高血压得冠心病，20年高血压病造脑中风，这已经成了不变的规律了。所以啊，不管中医还是西医啊，所有医务工作者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高血压病单纯降压治疗是失败的。那怎么办呢？啊，综合全面调理。啊，综合全面调理。啊，从抗动脉硬化，从调节血管神经紧张，从饮食解构营养构架，从作息起居规律，从情绪，从运动，是不是啊？多从方面调整。所以啊，我预言呢，未来所有慢性疾病的治疗都将走上综合调理、科学调理、全面康复的一个必由之路。所有高血压病的朋友啊，请您在你的降压药尚可在药物控制的范围内，在这临门一脚啊成为中风病人之前，选择科学调理预防中风的调节方案啊，调节方案。说完了高血压病造中风啊，那么其二我就要说低血压病啊，就要说低血压病。高血压病人是中风的主要成因，是不是啊？那低血压病人呢，就是临床上往往容易被误诊啊，误诊。你看我一说误诊，不少人想当然就会想到，哎呦，我这病看错了啊，我没得病，他说我是得病，这叫误诊，是不是？那么还有一种病，一种情况的误诊就恰恰相反，是吧？你得了病没有人告诉你，等到你病到无可救药的时候，还没有人告诉你，甚至有人告诉你没病。大家想过吗？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在学界有一句话叫严师出高徒， 是不是？哎，好的师傅是吧，学生弟子徒弟啊，不犯错误，成长的要快一些啊。生活当中交朋友是吧，向长辈学习也是这么个道理。但当啊你天生丽质是吧，什么事都自学成才，没有人给你指导出错误的时候，没有经历过那么多风雨的时候啊，一个小小的打击可能就一蹶不振啊，可能就彻底失败了。所以人呢，特别现在咱们家长教育孩子，哎呦孩子打不得，谁告诉你的？是你爹啊，打不得。这个世界上只有爹打不得，没有打不得的儿子。孩子，儿子不打将来都得给你当爹，是不是啊？哎，所以啊，哎，你看这低血压的误诊就是这样的，好多人得了不当病，脑萎缩、帕金森、腔隙性脑梗、脑神经脱髓鞘改变，是不是啊？到这个阶段来找我，哎，我说你病怎么得的？世界医学难题哟，啊，世界医学难题。再问一句，怎么得的？大夫说不知道，没有病因。其实我碰到这样的病人，我也很挠头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的职责就是来破迷开悟，就是来给病人答疑解难的。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得化解他的问题。那我就得问呢，从生命指标开始问吧。我说你血压多少啊？我血压60-90啊。哎呦，我说这是休克型的血压。他说不对啊，大夫说我血压正常。我说你60-90都正常，那么80-123是不是成高血压了？结果把病人给问懵了，把医生问得哑口无言，是吧？难道一个问题得有两个正确答案吗？是不是啊？所以标准是人定的，那么自然而然标准就有它的一个国际通例。所以今天又要给大家普及血压的知识。人在安静状态下，是吧，80-123的血压叫国际标准，低过这个标准叫低，高过这个标准叫高，高过95-160叫高血压病，低过70-110叫低血压病，低到60-90要脑萎缩、要脑梗、要休克的。所以低血压病是人类健康隐形之杀手，60岁必得脑梗，必得心脑血管病。为什么？因为纸里是包不住火的，虽然刚开始火苗没烧出来，但是迟早这火苗会把纸烧破的，豆腐渣工程早晚会出事的，是不是？可能你刚盖完没出问题，把堤坝修上了没出问题，来场大水就冲垮喽，是不是啊？哎，所以告诉大家，豆腐渣工程早晚是要塌掉的，就这么个简单过程。所以中风形成的第二大原因，告诉大家，当低血压病到了60岁的时候，中风来敲门喽。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这个血压呀，它是医生啊通过血压计测出来的，是血液对血管壁啊，对动脉血管壁的一个错的压力啊，这是错出来的力压力啊。啊，这个力量是干什么的呢？啊，我说死人就没有血压了，是吧？为什么呢？血液循环停止了，有压力才有动力， 有压力才会有这个活力。那压力过高呢？过高就会把人压垮了，脑出血了，是不是啊？过低呢，血行缓慢。所以呀，又是一个实践科学，是不是啊？啊，生物学的实践科学，经过对全国、全世界、全地区，哎呦，大量的人员，哎，给血压制定了一个标准。安静状态下，你看，安静状态，什么叫安静？没哭没闹没跑没跳，是不是啊？没吃饱餐，是不是啊？没生气，没惊吓，没疼痛，所以什么叫安静？问你血压多少？记住，大家以后记住啊，我问的都是安静状态，你别给我整的没用的。哎呀，我一生气就血压高了，对不对？所以我问你血压，我问你安静的时候血压。所以我经常听到好多人给我这样说，哎呀，我平时血压挺好的，一生气就高了，高到180，我吃降压药，你不虎吗？是不是啊？高血压，高血压是安静的时候高才叫高血压，你生气高你叫什么高血压？是吧？所以一定要记住，问血压多少，问的是安静的时候血压多少。多少啊？国际标准，上过医科大学的，读过这个护士的、专科的都该知道，是吧？只要你是科班出身的，哪怕你是祖传中医，你现在混了一个职业医师证，国家给你考试了，你应该知道这个数。你不知道的，你不算大夫。多少？多少？80/123，80/123，是吧？上下可以波动啊，可以波动。往上可以波动到多少呢？90/140。往下可以波动到多少呢？70/110。啊，但是前提我要说了，我马上要说了啊。升到95/160，安静状态的时候，你的血压升到95/160，成病了，高血压病。高血压病的标准是安静状态的时候的血压升到了95/160，甚至比这个高。低血压病的标准呢，低过70/110就低了，是不是？他有人就不理解这块啊，他有人就不理解这块，是吧？说高十个怎么不算高？低十个怎么就算低了呢？是吧？你高你可以高到100，还可以高，你能低过100吗？你低压才80，你给我低100看看，没了，负压了。所以说你要看这空间的大小，决定变化的范围。高了你跳高了撞墙，撞棚了，你棚多高取决于你跳多高，你对不对？所以高血压病标准说了，低血压病标准也说了，95/160就高血压病标准，低血压病标准70/110，60/90休克，是吧？休克。低过100的半条命啊，半条命啊。所以这个呢，大家要引起重视。这个数字啊挺枯燥啊，你别记差了啊，别记差了。把高血压病和低血压病的成因破解了，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啊，大道至简，越为复杂的事情里面往往有着越为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以前就常给大家伙讲，我说什么聪明人能把复杂的事变简单的？聪明。把挺简单的事整的老复杂了，笨蛋，愚蠢。所以我用一句话，是吧，4-5个字啊，说出来高血压病和低血压病的成因，是吧？哪4个字啊？5个字，大家写本上，完了你琢磨。习惯成自然，是吧？我给低血压病起名叫隐形杀手，到60岁还达不到80/123，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脑梗，一个跟着一个病排队来了。完了问他什么原因，不知道。后来检查血压低，你血压低啊？哎呀，我原来就低呀，我都习惯了。你看， 习惯成自然。啊，中国人很信命，是吧？说那个人有钱呐，富啊，富就习惯了。哎呀，说人没钱呐，穷来穷去，穷也就习惯了。那到底哪个习惯好？啊，我们不拿贫富来说明问题，是吧？我们拿结果来说明问题，是吧？拿结果来说明问题，啊，哪个能促进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哪个会让社会倒退，让一个民族变得什么呢？懒惰、丑陋，是不是？所以啊，我们教育孩子，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育我们，祖辈教育我们，都说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骄傲。这个民族应该是伟大的、自强的、自强不息的。如果这个民族变得贫穷、懒惰、懦弱、无能，那就成了病夫，就会被人嘲笑，甚至被人消灭掉。所以适者生存呐、啊，自然界尚且如此，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尚且如此，何况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那些认为年轻的时候低血压，慢慢的就习惯了一直低都正常的人，隐形杀手就会要了你的命。所以高血压病也是一样的啊，我经常生气，经常高，经常习惯成了自然，高血压病得上了你，习惯了高血压病，后面就会有让冠心病、心梗让你习惯，就会有脑梗、中风、偏瘫、不遂让你习惯。你到那个时候说，哎呦，我不习惯瘫痪呢，对不起，后悔晚矣。所以低血压病造中风，它和高血压病还不一样啊。高血压病是十年得冠心病，二十年得脑中风。什么时候得脑中风？吃降压药降不下来了，降压药无效，高血压病失控中风。它有一个斗争的过程，反抗的过程，但是反抗是失败的。化学药物治不好高血压，唯有综合调节。低血压病没有反抗，直接缴械投降。为什么呢？我给低血压病起的第一个名字叫什么？叫隐形杀手。我再给你起一个，低血压病造帕金森，低血压病造脑梗塞，低血压病造脑萎缩，低血压病制造老年痴呆症，温柔的杀死你，是不是？一只青蛙被扔到了冷水里，是吧？被水逐渐的加热，把水煮温，他以为在洗温水澡，当他意识到这个水会把它煮熟变成蛤蟆汤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反抗，他已经跳不出来了，是吧？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为什么说低血压病比高血压病难治？隐形杀手，温水煮青蛙，温柔的杀死你。所以人得病千万不要习惯，人应该习惯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习惯成自然。你是想成病呢，你还是想成为健康长寿呢？所以低血压病什么时候中风，就给你一个年龄段，60岁啊，60岁。因为低血压病的症状往往被好多人逐渐的在习惯，当你在习惯得病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